老杨头没有闹，接连几天也没闹。他不理解下岗，更愤怒儿女的背叛。但他毕竟生活在经济改革时代，阵痛过后，他的心灵也开始发生被动的沉淀。他发现儿子大强从回来后就天天喝酒，估计着大强心里一定有事，于是决心弄个明白，即使帮不上大忙，至少也能出出主意吧。 大强啊， 哎， 你过来，陪着我一块儿喝两口，嗯， 爸， 嗯， 姐夫再不回来，明天我就走了。 我说你小子这趟回来，这个酒量可是见长啊，啊，嗯，连着几天你都没个话，要走了，也不想说说啊，嗯， 是，有啥事别在心里憋着。给你爸叨咕叨咕呗，啊， 爸， 嗯， 其实也没啥。 嘿嘿，我可是一直想听你的白话白话。嗯，你过来，过来呀。花生米、老白干，你这个不称职的四等爸爸，陪着你喝一口。嗯，天大的事儿，边喝边唠。 爸，生意上那些烂事儿。你知道不知道也没啥用。 嗯， 唉，现在的人咋连笑都是假的呢？敬烟敬酒称兄道弟，可桌子底下埋着地雷，椅子下边竟是坑。 嗯，过去啊，有个把的诈骗犯那就是大案子 啊。 可现在你打开报纸，嘿，净他妈这路事儿。唉，大强啊，别瞒了，这些天我也看出个大概齐了。 爸，我那 别忘了我是你爹呀、啊。小时候你跟小二子一块蒙我的钢镚，我哪回让你蒙成了啊？切，你快说到底咋回事？竹筒倒豆子，痛快的。 爸，我对不起厂子，对不起大伙儿。哎呦，我是真想自己打我一顿呢。我 出啥事了？ 那一路上啊，我吃在火车，住在火车上，我连撒尿都跑着去呀，就怕出事儿。可货到了厂里，李工说只有一部分是进口的，剩下的都是冒牌的劣次品。 那你当时没看货呀你啊？ 我， 爸，大强， 哎呀， 成， 姐夫， 我一下火车就赶来了，事我知道了， 嗯。 哎，刚跟孙胖子通了电话，我把他骂了一顿。这家伙，我也没看透他。 大成来了。 哎，妈， 快坐快坐，也喝两盅、 哎、 啊。 哎呀， 来来， 你光骂孙胖子有啥用啊？能把假货退回去就行。 爸，嗯、这事儿难办了。孙胖子这小子他不承认，发回来的货有一半是假的。 哎呀，货就在那儿呢，你叫他自己过来看吧。 可人家说是你亲眼看的货呀，又在验收单上签了字，付了款。当初是假货，你凭什么签字付款呢？ 我， 哎呦，大强啊，你咋的也得把那货都得仔仔细细的看上一遍吧。 他们把那个进口的给我看了，就拉我去喝酒，让我签字验收。 你看看看看， 你是真糊涂啊你呀、啊！ 真是， 爸，哎，我寻思那样品看了，又是姐夫介绍去的，他怎么能蒙我呢？ 谁介绍的？也得先看好货再付钱呢、啊，这是做生意的常识哎。现在人家说了，是你把进口钢转了手，带回去劣次品，回去要从中赚一笔呢。你看看， 他们是血口喷人，那钱呢、啊、是大伙的集资款呢、啊，大伙信任我才。姐夫， 啊， 还得再帮帮我。 大成啊， 啊， 你和那帮人熟，你认识人也多，你得帮大强想想辙呀啊，大玲啊。 哎， 你给我倒杯水，快点。 哎， 嗯， 现在这事儿难办呐。 大成啊，那你就别喝了，马上和大强去找那个姓孙的呀。那说啥不也得想个办法吗？